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是话养生说健康。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张正主任。张主任您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在生活当中我们经常说这么一句话，就是生命呢在于运动啊。那么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呢，这个气啊，咱们中医讲的气也是要经常运动的。那么如果不运动的，就有可能气滞，有可能气瘀。那么具体到气咱们怎么来运动，有些什么样的形式呢？ 嗯，在说这个问题之前啊，我也就是有听众问，就是说咱们说的这五种元素是哪五种元素，那它是怎么调节这个气的，我先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啊。 嗯， 因为这个估计这个听众是新来的听众。我们说我们现在调节人体这个气呢，用了一个就是化繁为简，把一个复杂的问题如何用简单的方法来做到。那这个是用了四味中药和一个现代医学的，就是从动物这个脾脏里边提取的这个免疫调节因子，转移因子，它是属于这个小分子肽啊，能够这个活化 T 细胞，能够使 T 细胞这个增殖，能够使 T 细胞的活性提高。再用了四味中药是百合、莲子、茯苓、芡实。前面其他百合呀、莲子我讲过，我今天就着重讲一下茯苓在这个调气里边它起的是什么作用啊。茯苓拿中药来说，它是一个利水渗湿的这个药，就说也不怎么名贵，但是大家都知道中药它是讲这个组合的啊，君臣佐使，最后发挥这个协同作用，合力作用要大于单位的作用。你像茯苓这个作用呢，它在中药里边它的作用就是利水渗湿、健脾宁心。哎，你像用于这个水肿啊、尿少啊，还有这些有些人这个痰饮咳嗽啊、脾虚食少，包括这个便溏泄泻，还有心神不安、心悸、失眠等等，主要用于这个作用。总之呢，它主要是起到健脾利湿这个作用。那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脾胃呢称为这个后天之本，它的这个主要生理功能它有这个运化，当然是这个对，就是我们现代医学讲的这个对这个食物的消化、分解、吸收和排泄这个功能。还有一个运化的功能，它就是指这个水液代谢。当然我们老是不是说包括管它管什么，管这个汗，包括对这个尿液，它都这个起到这个管理这个作用。再有呢，它有这个生清这个作用，生清有时间了我一会儿再解释啊。还有一个它这个是主这个统血，就是统领这个血液这个作用。你像统血呢就是统摄控制这个意思。那就是说它脾脏呢，它其实也在左右着我们这个血液在我们说这个经脉里边这个流动，防止呢溢出脉外这个功能。所以你像这个难经42呢，就说脾隔血温五脏，就是裹挟这个裹啊，裹挟着这个血液 温煦的这个五脏。那么这里的这个果呢，就是指脾具有包裹血液，以防止它外溢，这个意思实际上就是指这个脾的这个通血功能。那个它这个机理呢，实际上就是气的这个固摄作用。所以你看那个沈木南在那个《金匮要略》注上就说，五脏六腑之血全赖脾气统摄，脾之所以能统血，哎，以这个与这个脾为气血生化这个之源啊密切相关。那么脾的运化功能健旺，那么则气血充盈。如果气的这个固摄作用也比较健全，而血液呢也不会溢出我们这个脉外，脉外就是我们血管外啊而出血。那倒过来说，在病理情况下，如果我们这个脾的这个运化功能减退了，那你像我们气血这个生化就是个源泉受到了影响，气血就会虚亏。你虚亏了，那气的这个固摄功能它也会减退，就会导致这个出血。由于这个脾呢主这个生清，脾气主生，所以在习惯上啊，多以这个便血、尿血、崩漏等，我们称为脾不统血的话，我们就会出现这些症状。所以你看这个茯苓在这里面它起到这个作用呢，也是非常非常之重要啊。 好，那这位朋友问的问题也真是非常好哈。我们也特别提倡，就是你在选择某一个健康养生这种方案的时候，一定要做到心里有数哈。这样呢才能够更加执着坚持的来进行改善。那如果大家对于刚才提到的这个转移因子，加上这个莲子啊、百合呀、茯苓啊、芡实五种元素组合的这个对于调理五脏气血精液的平衡管理方案，有些什么样的问题，您尽管早晨八点半之后来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啊。好，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8886-4417。另外在这里呢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我们将在5月3号上午9点钟将举办五种元素组方调节人体气血以及免疫力的说明分析会啊。如果您有需求，您想选择这种方式想听一听的话呢，您呢可以到场，但是我们场地有限，仅限30人参加。如果您想报名的话，8点半之后赶快拨打电话进行报名，我们是额满为止。那么报名电话呢是8886-4417 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在《黄帝内经》的《素问·宜篇·刺法论》中说，正气内存，邪不可干。所谓正气，是指人体的机能活动和抗病康复能力，所谓邪气，是指各种治病的危险因素，也就是我们说的病因。祖国医学认为，各种疾病的发生和发展是由人体正气和邪气斗争的胜负所决定的。正气战胜邪气，人体就不会发生疾病；邪气战胜了正气，人体就会产生疾病。作为我们中老年人养生保健、延年益寿、慢性疾病康复以及预防疾病的发生，养足我们人体中的正气很重要。如何养足我们每个人身体的正气呢？运用中药学君臣佐使组方的理论，借以生物方法提取物转移因子为君，激活人体的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从而达到调整和提高我们的免疫功能。以中药百合为臣，可补中益气，滋养强化，调节人体免疫。以中药芡实为佐，达到固肾摄精、补脾止泻、扶正固本、滋阴壮阳的作用。以中药莲子、茯苓为使药，达到精心安神、益脾和胃、利水渗湿之功。饮用以上诸味中药入五脏之心经、肝经、脾经、肺经、肾经，补五脏之元气，共达标本兼顾之效，调节人体阴阳平衡， 使人体达到阴平阳秘的健康状态。坚持长期调节应用，以达正气内存、邪不可干之目的。通过养生保健，使我们中老年人的失眠、消化能力减退、食欲不振、全身乏力、目眩、头晕、腰膝酸软、易感冒等慢性健康问题逐步走向康复。 那中医上讲的这个气啊，它的对人体的作用真的是非常大。那以往呢，张主任你也讲过哈，它对人体呢有推动啊、温煦啊、防御啊、固摄、气化等等这样的作用。因此呢，我们一定要保证啊，就是人体内环境气的这种平衡。当然了，你也说过，如果要是这个气瘀了也不行，气滞了也不行，气虚了也不行啊。当然了，这个气是不是也需要运动？那如果需要运动的话，我们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和形式来进行运动呢？ 所谓的运动就是它在我们人体里边它是怎么发挥它这个生理功能的。你用我们这个口语中的话说，生命在于运动，一切这个生命活动啊，它都在于这个运动。你像我们说人体这个气，它是不断的运动着具有很强活力的这个精微物质，它在我们全身这各个脏腑、经略、等等这些器官啊，它流行无处不在，时刻推动和激发着我们人体的各种生理活动。所以你就可以这么理解，气是我们所有组织、器官还有生命活动的这个动力源。当然你在中医上他把气的运动叫什么气机，就是机械这个机、机会这个机、叫气机。那么气的运动形式虽然是多种多样的啊，那你看在我们中医辩证里边，他把气的运动形式归纳为这个四种。哪四种呢？升、降、出、入。这四种基本的运动形式，我们人体这个脏腑、经略等等这些组织器官，它都是这个气的这个升降出入的这个场所。那么气的升降出入运动也是我们生命活动的这个根本。气的升降出入当然一旦这个停息了，也就意味着我们生命活动的这个终止而死亡。你像这个《黄帝内经·素问·六味指大论》就说，故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矣，非升降则无以生化收藏，是以升降出入无气不有，故气者生化之语，气散则分之，生化息矣。说的就是我们这个气的运动啊，决定了我们的生长发育和这个器官这个运行。如果这个气的这个运动出现了阻滞或者出现了问题，就会产生这个疾病和这个甚至影响到我们这个运动。这么说大家好像是听着这个有点很枯燥啊，我就举例给他说，比如说气的这个升降出运动，它不仅仅是指这个推动和激发我们人体各种生理活动，而且只有在脏腑经略这些器官的生理活动中它才能具体得到体现。比如说是肺气还是心气还是肝气还是肾气还是你的脾胃之气。比如说啊，我们人体这个肺的这个呼吸功能，呼吸，那你说这个呼气是出还是入？ 呼肯定是出，吸肯定是进。 对，呼是出，吸是入。宣发呢，我们说这个升降啊，你像这个宣发它属于升，这个速降呢，它当然属于降。你像这个脾胃和肠的消化功能，我们讲这个脾这个主升清，就是你这个吸收进来了，你停到那儿不行，那你得把这个精微物质要运化出去。我们把这个叫升清。 当然胃它是主降浊，来概括整个机体对这个饮食的消化吸收束缚和排泄这个过程。那对于我们人体这个水液代谢来说，它是以肺的宣发速降、脾胃的运化转输、肾的蒸腾气化和吸清排浊来概括水液代谢这个全过程。你比如说这个水液代谢，大家说诶，怎么跟肺有关系的？肺它往出呼的时候，它这是宣发，宣发以后其实这我们叫哈气，哈气这里面是含有这个水分的。那我们肾脏这个蒸腾气化其实就是这个我们这个现在医学说肾脏，你把血液里面我们说这个肌酐、尿素、氮还有这个尿素等等这些污浊之物要排泄出去，我们不是通过肾的这个排泄分泌作用吗？所以你看中医里面就讲肾的蒸腾气化和吸清排浊，这个呢整个说了一个升降出入这个运动。那这个气的升和降出和入，它是这个矛盾运动。从局部来看啊，它并不是每一种生理活动都具有升降出入，而是各有所侧重。比如说肝脾主升，胃肺主降。那么从我们人体整个生理活动来看，升和降出和入，哎，这样呢它构成了这个协调这个平衡，才维持了我们这个生理活动。所以说气的升降出入这个运动又是协调平衡各种生理功能一个非常非常重要这个环节。那你比如说我们这肝气它不升了，那是不是会出现肝气阻滞，肝郁气结，是吧？如果这个脾的这个脾气不升清了，那等于说我们这个营养物质就是不散这个作用，这就弱了。所以那我们可能就会出现脾胃阻滞。这个也是刚才谈到用这个茯苓健脾，其实是强脾气的一个根本。 其实说到底呢，也就是气呢它的运动形式也是达到一个平衡，就是说有升就有降，有出就有入， 对对对对对， 这样才能平衡。 对对对对， 如果你光出不入的话可能也出现问题，你光升不降的话也会出现问题。这就是咱们所谓有这个中医说的那种达到阴阳的平衡。 没错，你看在中医上正常生理情况下，气的你刚才说的出入升降，对吧？我们把这叫气机调畅，它很通畅。如果这个它失去了平衡，我们在中医学上把这叫气机失调，它就属于一种病理状态了。比如说这个气机失调，它有很多种表现这个形式，有一些某些原因啊，气的升降出入运动受到阻碍，我们说这叫气机不畅。在某些局部发生阻滞不通时，我们说气滞，停滞这个滞，阻滞这个滞啊。气的上升太快太过或者下降的不及，我们把这叫气逆。气逆了，那就要比如在肠胃这个气逆它就要吐出去了。气的上升不及或者下降太过的时候，我们把这叫气陷，气陷下去了，就陷进那个陷， 陷进去了。 如果气不能守而外溢时，我们把这叫什么？叫气脱，脱落了，这意思。如果气不能外达，积聚于内的时候，我们把这叫气结、气瘀。你看，有时候说心气结、心气瘀等等，甚至我们叫气闭，就闭门关闭这个闭。所以你像《黄帝内经·素问·六味指大论》就说，故无不出入，无不升降。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没有不出入的，没有不升降的。如果不出入不升降，那就会出现这个身体这个生理功能失去了这个协调，失去协调再说那会怎么样？那你慢慢病就来了。还有一个，你不停的吃药，你的这个病症还是不建议这个康复。 所以刚才您说的那可能有些朋友，比如说哈，这个各个器官它的运动形式是不一样。拿胃来讲，有些人呢可能吃完了以后 啊，就感觉胃堵得横啊，就胃 胀 等等 也罢，还是痛也罢，还是顶也罢， 就是气息不运转了。是， 对，就是那个我们刚才说脾的这个补散作用，气化作用，生 不 生，哎，脾它一定是生清的。这个清指什么呢？就是水谷之精微那个营养物质，它在中医里面它是起这种推动作用的。 嗯，所以呢，这个气机一定要调畅，不能够失调。 没错， 是吧？ 那你说这个气血阻滞，那会发生什么？ 嗯， 气血阻滞了，那就是我们现在医学，我这个血管这个血脉不通了。 嗯， 血脉不通了，表现在咱们听众这就是，哎呦，我浑身乏力，我没劲儿。我你说我哪里不舒服，好像我哪里都不舒服。再一个，我们说如果是这个肝气阻滞了，我们说肝郁气结，那你这个我们说大怒伤肝，你这个又不能宣发出去，怒发冲冠应该是生的嘛，把那个头发都应该给顶起来，这其实你发完火，心里又是背景孔，那是正常的停止调节，可是你这个气机不通畅，哎，干预了，阻滞了，不能发泄出去。那我们通常生活中说，你看得肝癌的人通常都是爱生气的人。 嗯， 你生气也就罢，你把它发泄出去。可是你发泄不出去，那你这个哎，肝气阻滞，这不就会引起肝脏的这个疾病嘛。 嗯，其实这么说的话，有时候啊，这个病症跟他的这种生活方式啊，跟他的性格特点呢，为人处事可能都有一定关系。 那你我就给你举个例子，你看你假如说我们突然听到一个亲人失去的消息，生活中咱们你看有些人哭的那啊，上气不接下气， 嗯， 这是所谓那个过郁以后伤及了这个肺气。 嗯， 你看他在呼吸上上气不接下气，那你长期在这样的话，那就会出现什么？将来肺不就是很容易感染？那我们慢性肺病就来了。 嗯， 所以过瘀不是伤肺嘛，就伤了这个肺气了。 嗯， 那你说这个如果心气不足，心气什么？我们说哎，它足这个温煦推动这个作用。那现在医学，你不是就是它的动力吗？那你说心气不足，心气不是弱吗？那你说我们血液循环不好？那你这个循环就是氧啊，运送能力，营养物质的运送能力，还有激素的运送能力，包括人体血的垃圾这个排泄能力，全部都下降。 嗯， 那这不是容易生病吗？ 是的。那么如何让自己的气机调畅而不气机失常？这应该说是我们调理内环境的要一个入手点啊。 没错。 好的。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早晨8:30之后，针对于刚才我们讲的这些哈，您可以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那电话呢是8886-4417，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在日常生活的养生保健维护中，我们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就诊医疗用药上，解决的是疾病的症状问题，却忽略了健康的重要能量——免疫力。有些人虽然重视免疫力在健康中的作用，由于缺乏免疫力的相关知识，而不知道如何调节自己的免疫力。我们现在的生活是物质资源极其丰富，人均寿命也比古人长寿，可是我们的身体状况却不比以前的人好。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有些老人不仅长寿，而且精力十足，有些人却因癌早逝，有些人80岁了还眼不花耳不聋，而有些人从40岁就开始每天服用药物应对慢性疾病。同样是活着，为什么人们的健康质量会有如此大的差异？说到底，不良的生活方式导致了免疫力低下，而产生不同的健康质量。在生活中，提升免疫力就可以让我们远离疾病而完全健康。如何通过保健的方式来调节我们的免疫力呢？运用中药学君臣佐使走方的理论，借以生物方法提起物转移因子为菌，激活人体的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从而达到调整和提高我们的免疫功能。以中药百合为臣，可补中益气，滋养强化，调节人体免疫。以中药芡实为佐，